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日本出于加强对朝监视的目的发射侦察卫星一事22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他说，日本17号在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了载有一颗卫星的H-21型火箭。日本当权者发布卫星时旨在收集朝鲜弹道火箭发射情报的，从而不打自招地暴露出了它是一颗侦察卫星。问题的严重性是，日本就在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在朝鲜半岛举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对朝核战争演习关键决心秃鹫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发射了侦察卫星。这次发射是在有军国主义亡灵徘徊的情况下公然进行的，是日本又一个有计划的军国化政策的产物，清楚地表露出对朝再度侵略野心。更为不能忽视的是，联合国安理会为了阻止我国针对美国核威慑行使自卫权和发射和平卫星，就炮制了一项非法的决议，而对日本发射侦察卫星则熟视无睹，保持沉默。美国的盟国开发导弹或发射侦察卫星都不成问题，而有一个被美国敌视的国家，连国际法所公认的发射和平卫星的合法权利都要遭到侵害，这种强盗逻辑是绝对不能辩护的。因此，我们提出建议，表示要求查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法律根据，召开有关国际法律专家论坛。但是，联合国秘书处至今也缄默无言。不管谁说什么，我们仍将堂堂地行使和平开发外空权利，并针对日本的军国化和再度侵略野心切实采取相关措施。